好，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，咁大家记住咧，就帮我哋揿 like 啦，同埋呢个 subscribe 啦吓。咁我哋嘅 subscribe 人数咧吓，系啦，要我哋 subscribe 人数咧已经接近33,000啦。咁咧好不幸地，呢个咧我哋嗰个 subscribe 人数咧抛离恒指越嚟越远啦吓。咁啊，今日恒指一度咧就跌到28,500。 系啊。 跌个四，跌个400点。 自从我哋个黄金交叉出现咗之后，恒指就出事啦。 系啦，系咁怼落嚟恒指。嗱，跟住咧，恒指啊，到临尾市啊，反弹翻啲啦，就跌几十点收市咁样啊。咁啊，股市我哋一阵先讲。咁啊，依节咧，其实就要讲下一个咧，就最近啱啱发生嘅问题，都系因为都系依两日讲嘅啫吓。就系咧，澳门啊，日元九场咧就结业吓，咁啊唔再跑狗啦。咁咧就有650隻格力狗咧，就而家咧就產生咗呢個人道危機。係啦，咁當時咧呢、這個叫做日元狗會嘅老闆咧，就叫做梁安琪。咁當時 人稱四太， 人稱四太嚇。咁當時就話咧，佢養起曬，包起曬，唔使擔心。咁但係而家咧就知道講大咗啦。因為咧650隻狗咧。如果一次過拉曬佢屋企嘅話咧，我諗佢嗰間淺水灣道四號咧都裝唔曬啲狗。 喂，只狗屎啊，都夠食一餐啦，係咪啊？ 咁啊，600多隻狗真係唔係咁容易搞得掂啊，個數量都唔係少。 可能咧，佢有機會咧係搏咧，一開波啲人咧會走去領養呢批格力狗。 因為佢有狗主嘅，嗱，每一隻格力狗咧，因為佢係跑狗嘛，賽狗係一個比賽嚟，咁有得賭噶嘛。咁咧，每一隻狗都有狗主嘅，其實，咁應該咧就要求啲狗主去攞翻啲狗先，領翻啲狗先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應該係追討翻嗰個問題。咁但系咧，你一搞到即系，如果馬會執笠都好大鑊啊！你要求 啲馬要執， 要求咧你 啲馬主要養翻， 馬主咧領翻你自己。咁如果你得一隻馬冇問題啊，好似嗰啲蕭家係嘛，蕭劍平家族，喂十鳩幾廿隻馬嚇，跟住嗰啲 馬唔同狗喎、啊，大佬，你唔係可以擺喺屋企嘢嚟喎，大佬，咁係有間房咩啊？ 講真咧，狗都好難擺到屋企，因為格力狗好大隻噶，格力狗咧。喂，佢企喺度都差唔多成米高噶，好高嘅格力狗。 同埋系跑得快咧，比猎豹慢少少 嘅啫。系啊，跑得好快，所以咧，你基本上一般屋企人咧，其实都养唔到呢种狗嘅，系好专业嘅。 所以暂时都系得六个人领养咗佢。 吓， 六只 咁大镬， 1% 啫， 真系1% 吓，1% 都冇， 1.93%都冇， 1% 连1%都唔够。喂，650隻狗嘛。得六个人去领养， 死啦！ 咁剩低个600多隻点算啊？ 好严重嘅灾难啊！ 呢个真系灾难。 到到 deadline 嘅时候，照送去四太屋企，你冇得咁样一句咁样推卸到，有冇搞错？ 系啊， 即系讲下唔使。 但系咧要检疫，但系要检疫喎。喺澳门搵几百只狗嚟，系咪要检疫咧？喂，一架船运唔晒，分好多架水翼船先运得晒。嗱，而家港珠澳大桥未通车啊嘛，唔可以用车嚟嘛，系咪？ 要運送呢批狗都有啲困難喎，即係如果按呢個講法。 嗱，正常咧，一架 turbo jet 咧就可以坐200人，差唔多200多人嘅。咁如果狗咧嚇，將佢好乖咁樣坐喺啲座位度咧，都要成3-4架 turbo jet 先可以坐得曬啲狗。 係， 仲要佢一個鐘頭唔作反，唔運浪， 咁呢個應該 咬人。其實難度好高下嘅。 喂，喺澳門安置得唔得？新葡京咧，咪揀一隻。 新葡京揀出嚟啊？ 點啊？喺 个台狗，或者咧，可能你新葡京咧，可能系啲咩级嘅会员咧，就送一只， 送一只点处置咧？ 又嚟赌钱赌到下，临走嘅时候都要带一只走，系嘛？啊礼物啦，抽奖啊，抽中 赢，抽中咗， 唔系啊！诶，先生，恭喜晒啊，先生，许留生先生，诶，你咧系我哋依间酒店嘅第几多位顾客？你999位顾客嘅，所以咧而家恭喜你 得到三条狗， 恭喜你得到三只格力狗， 咁啊太多谢啦！我用呢个顺丰速递咧，就送翻去四太屋企得啦，澳门嗰度，杭生嗰度啦，得唔得？陪下佢咯。 佢主教生似有间屋啊嘛，应该运100多隻去先啦，每个地方摆啲啦，因为咧早一排咧四太个女啊。佢話咧，投資買樓好啊，保值啊嘛，買咗間 Monicolson 啊，11億啊嘛，得啦，嗰度可以起碼住翻幾廿隻， 係嘛？或者600隻去幫佢開門口，得唔得？ 六百零只看门，犀利！ 百几只狗看，唔止看门口，你打仗都得噶咁样。 哇！即系打仗唔系讲笑。 咪咯， 你知唔知道去狩猎咧都冇咁大场面？喂，以前讲起呢个乾隆出巡狩打猎啊，都冇咁多猎狗嘅大佬系嘛？你六百几只好大好大件事嘅，即系依单嘢咧，佢真系下巴轻轻。 系， 系嘛？咁而家点解决咧？ 喂，俾好多爱狗人士啲谴责佢哋呢一家喎，仲话系咩人面兽心啊啲咁样。 咁呢个不嬲都不嬲都系啦，因为咧 呢单嘢之前已经系咁。 佢从来都系咁啊！佢哋，因为咧佢哋从来讲嘢咧都系口爽荷包立噶。啊，我同大家讲嗰个古仔啦，呢个讲紧九八年。吓，九八年咧就好似系公益金啊筹款，跟住咧黎明咧就带队啊。TVB 直播东张西望定系唔知乜鸠嘢咩娱乐新闻眼直播，跟住黎明咧就去揾何鸿燊敲竹杠，叫佢捐钱。哇，何鸿燊几阔绰噶，一出手50,000啦，我捐，诶、我哋好爽快嘅，仲讲埋呢啲咁嘅说话、全宇宙望住个电视，黎明个样黑到咧，好似输咗第二次巴西咁样。 系 吓、啊，因为第一次输巴西，影住佢又黑到黑面。佢嗰次咧，我记得好似咁上下嘅，同一年嚟嘅。 喂，但系嗰50,000系咩？ 港币 哦，几惊！我几惊50,000泥马。 我咁啊唔会，佢实捐现金 冇， 佢实捐现金嘅。问题就系咧，喂，你谂下，黎明堂堂嘅天王，哇！你攞50,000出嚟，仲要全世界直播系嘛、嗯？真系你真系当比乞衣。咁啊，黎明真系黑口黑面嘅，当时已经系，即系你可以可想而知，佢哋咧，我未必系孤寒，佢哋可能嗰个思维咧，因为何鸿燊你都知道啦。20年之後的何鴻燊，或者10幾年之後的何鴻燊，面對呢個新的叫金沙啊、永里呢啲人咧，佢都係行翻60年代嗰套送叉燒飯。 係， 喂，佢嘅思維停留喺1960年 啊。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， 好多人都係咁啊，啲老嘢尤其是係， 即係坦白講，我哋而家再接觸啲再後生啲。新啲嘅嘢，我哋都覺得哇！呢啲咩嚟噶？咁未見過喎， 係 即係咁噶嘛？ 都可以係，都可以咁講，因為咧，佢真係思維停留喺、 啊、今次今日睇寫字樓咁樣，即係而家啲新式寫字樓啲裝修已經係同我哋舊傳統睇開啲好唔同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好靚！而家新寫字樓靚到揼一聲，不過價錢亦都貴得好緊要啦。 當然啦， 係啊，嗱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何鴻燊當時咧喺好似98年咧就捐50萬大元俾呢個黎明就公益金。哇！佢真係以為50萬咧可以買起半條街噶啦、 嗯！ 哇！佢原來真係唔知道物價貴嚇、啊，即係可能因為年紀大咧，仲係以為停留喺新花園 70年代 六十年代， 六十年代唔怪之得啦。佢50萬買到好多碗叉燒飯噶啦，黎明係咪啊？ 哦，係啊， 叉燒飯買到好多物業啦， 買到好多物業噶啦。 佢仲係諗緊叉燒飯啊！佢嗰陣時細個食， 佢諗住佢重拍新村都係20,000銀啫嘛，50,000就買好多啦。佢唔記得咗啊！唉，所以咧。嗰個佢哋嗰個有思維咧，有時可能好滯後啊，咁所以咧，佢仍然覺得，好小事啫，幾百隻咪我養起啦。問題就係你揾地邊個地方擺啊，係咪？嗱，咁啊講起即係呢個發生，可能會發生一單人道危機啦，人道災難啦。咁其實咧，好多網友就話咧，喂，你口爽荷包立就算啦，你唔好送上玉林啊啦嘛，大佬，而家咧。大陸搞緊荔枝狗肉節啊，山呢、這個廣西玉林嚇、啊， 就快開波磨定刀， 開咗啦，好似開咗啦，咁啊狗肉節咁啊變咗要殺好多狗啦，係嘛？咁當然香港我哋好多市民都好反對人哋喺度咁樣食狗肉嘅，因為就覺得即係狗本身都好有靈性，加上咧佢係一種即係你其實係好殘忍嘅，因為你殺狗原因就係狗咧係會。對於主人其實好忠心的，你剝佢下咧，佢仍然會覺得佢仍然唔會當你係敵人嘅。係 啊， 係繼續剝落去，所以咧係好殘忍嘅，因為佢同豬啊、牛啊嗰啲唔同嘛。 嚇，狗同人嗰個關係係好唔同嘅， 係好密切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啲人就會覺得話即係好殘忍啊，尤其是喺大陸見嗰啲殺狗嗰啲程序。咁當然你話咧，除非你話冇㗎，我哋一啲感情都冇，我當係好似動物咁樣養，即係一個肉類，譬如啊豬啊，我哋咁樣，豬同狗我都係咁樣㗎啦，一個豬場一個狗場咁樣。咁始終嗰、那個即係依個大部分人啦嚇，依、這個叫普世價值咧，就覺得就即係貓或者狗就唔應該食嘅，係嘛？咁啊！但系咧，廣西人咁 狗佢真系認人認得好犀利嘅。你俾眼神去睇，其實啲狗係識睇嘅，識睇你表情嘅，識睇你面口嘅，基本上係。 係。 好多其他動物係唔會嘅，唔識睇嘅。 係。 咁所以咧，即系而家牽涉到依單嘢，又講起依個廣西嘅狗肉節啦嚇。咁啊，廣西嘅狗肉節咧，佢有個名嘅叫荔枝狗肉節，因為咧而家荔枝當造，佢係六七月份開始咧，就係又食荔枝又食狗肉。咁其實荔枝好本身燥噶啦，狗肉又燥嘅嘢，咁啊食完會唔會流鼻血咧嚇？ 即係都會。喂，但係你話覺得咁樣係補身喎？ 佢哋 對抗唔知咩流感定咩病嗰啲咁樣。 即係都好多，國內都硬係好多呢啲咁嘅傳聞啦、啊。 其實中國特別多，因為咧佢其實咧好多嘢，即係正常渠道咧就冇辦法實現嗰啲嘢，或者冇辦法行得通，好多就相信啲偏方。 系， 所以咧，你一聽到啲咩偏方，哇！呢、這個嘢壯陽啊，補身啊，咁啊就一窩蜂去湧。 系啊， 當然咧，如果你話俾佢聽啊，坑渠老鼠壯陽啊，全中國冇曬坑渠老鼠噶啦，因為咧， 我哋中國係好嚴重呢個問題，太多樣嘢都係咁。 嗱，因為咧， 一窩蜂做一件事， 我可以同大家講，係啦，嗱，以前咧，北方人係唔食蛇嘅，淨係廣東人食蛇嘅啫。九十年代開始，廣東人教曉上海人食蛇。到九十年代尾嘅二千年初啊，成个广东即系点啊，成个南华南地区嘅蛇食晒，哇，冇蛇。跟住咧，成个东方啊，即系咧华东地区啲蛇全部俾啲上海人啊、江浙一带人食晒，变咗当时咪太湖咪又话有二十亿只田鼠嘅，因为咧冇咗天敌啊嘛，冇咗蛇去食天敌。變咗成個太湖都係田鼠啊！ 呢個其實真係一個生態嘅， 係生態災難嚟，因為你即係將一個食物鏈嘅嘢消滅咗，一層食物鏈消滅咗，咁變咗咧，你冇咗天敵嗰啲咪膨脹咯。當年啊，係嗰個情況係嚴重到乜嘢咧？係將全中國嘅蛇食曬之後咧，仲要食埋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國、泰國嘅蛇。你諗下，造成個生態災難幾嚴重啊？因為你中國人有市場嘛，佢咪去越南、去柬埔寨去捉蛇咯。 捉都捉翻俾你， 捉都捉俾你， 即系等于野味嗰啲啫嘛。 系啊，嗰阵时咧，九十年代开始啊，上海人开始带我食蛇。我嗰阵时，哇，点解你啲食蛇嘅？ 佢哋食开鳝糊啫嘛。 佢哋唔食噶嘛，系咯，食鳝糊啊，突然间食蛇，再兴食蛇碌。嗰阵时我系九几年去上海，真系啲人就招呼我食蛇啦，已经系啊。咁所以咧，你见到咧，其实嗰种饮食文化咧，喺大陆嚟讲，其实都几可怕。 系， 即系当你一样嘢一去到极端嘅时候咧。好似你話講， 佢最攞命，佢每一樣嘢都好容易行到極端嘛。佢全部係一係就唔做，一係就全部人一齊做。 係啊，即係好似沙士點解會沙士就啲人食果子嚟啫嘛？因為果子嚟啊，覺得嗰又係大好 落嚟搶鹽啊！ 係啦，煲醋，煲醋係啊，煲醋。唉，所以咧 奶粉都俾你搶曬啦，香港呢啲有正常供應嘅，有廠生產嘅都俾你搶曬。 仲有益力多咧。 嗰陣時，嗰陣時， 喂，奶粉而家都仲搶緊嘅，其實即係到今天都仲喺度。 哦，而家好啲 定啦，而家變咗犯法，但係仲係繼續嚟緊嘅。 而家好咗啲啦，因為咧 兩罐照帶， 因為嗰個叫做量咧係開始叫做生產翻多咗嗰啲量啊，所以咧就奶粉對香港而家影響冇咁嚴重。咁你開箱言之咧，大陸嗰陣時一講到咧話益力多會封胸啊， 做抗癌， 抗癌同封胸。啲人咧就一排排益力多去搶，跟住咧成版咧就唔記得咗喺暴曬烈日黑之下暴曬，成版暴廢曬。即其實咧係又唔環保又好浪費資源嘅嘢嚟。咁我哋點解講咁多呢啲咁嘅飲飲食食嘅嘢咧？咁啊，因為咧近依一年咧嚇，今年雨水比較少啊，即係陽光普照日子多啊，形成咧生果咧喺大陸咧喺台灣咧都係大豐收。咁豐收有啲咩問題咧？農民其實就唔中意豐收嘅，因為咧你一豐收咧，你嘅賣價就自然平嘅啦。咁啊，據說咧廣西嗰個荔枝嘅嗰個收購價咧係5毫子一斤，咁你成本都唔止嘅。 因為如果你係細嘅農產品商咧，咁你生產又唔係多，跟住仲要俾人壓價，咁你咪自然咪收入少咯。 係啊，同埋咧佢血本無歸，因為你要成本啊嘛。嗱，你種植要時間咧，你農民要計翻人工啊嘛。咁你諗住去攞去，即係每年收成咗之後去攞錢，哇！點知咧本都攞唔翻嚟嘅，仲要蝕嘅，咁你農民梗係大鑊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台灣都係噶。 哦， 咁今年台灣嘅水果都大豐收啊！許留山都知啦。 係咯，喂，我最近去見到啲愛民芒咧，哇，平到不得了喎！ 以前要幾錢一個，而家幾錢一個咧？ 佢大概你要6蚊港紙都一個咯。 6蚊即係20蚊台幣到啊！ 咁上下啦。 咁你以前賣開幾錢咧？ 以前啊，鲤鱼贵一倍咯，差唔多。 外文芒好大只，红色嗰只话系咪？ 又唔系好大，有啲拳头大少少咯。 红色噶嘛？ 话搞到啲芒果好贱。 系 啦，咁贱搞到。 唔系咁，不嬲其实。丰收咧系对农民嚟讲系好出事嘅嘢嚟嘅，呢个历来都知道。 因为丰收就要平啊嘛， 系啦，同埋佢亦都即系留唔到嘛啲货系， 系啊， 咁咪变咗间平间间贱要卖。 因为水果咧，其实农产品咧，你冇办法留，即系可以保存得太耐嘅，原因系佢会变坏，系咪？因为天气问题啦，尤其是咧华南呢啲地方咧潮湿啊。你嗰啲嘢咧摆得唔好咧，就会发毛，就会烂啊。咁变咗咧，你如果唔卖咗佢咧。最后都是烂的啫。 喂，我仲见到咧，唔知台湾咧啲蕉咧又咁啊。如果大家有睇新闻都见到嘅，就话啲蕉咧多得滞，因为易种啊。 系。 咁啊，搞到啲价又好贱。喂，但系政府又谂埋啲桥咧，帮我哋点样 哦系啊， 促销去食。 点样卖啲蕉？同埋咧，佢话将佢烚咗之后咧，就点蒜蓉 同埋豉油。 豉油 系咯，哇！真系见到都唔敢食啊。 系。咁啊。我哋呢节时间又差唔多咯，系嘛？ 我哋 咧变咗要下节翻再讲其他话题啦。 好。